庆祝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农业劳动者农业舞会12月7号举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和平壤市农业劳动者观看了舞会。